今天是 holiday， 对，今天是周末，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回去泡个澡，看个电影，放松一下，当然也可以来听听音乐。这里是为你挑选好音乐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昨天北京大风停歇，气温回升，全市最高气温达到了 15.7 度，但是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京空气扩散条件将略有转差，能见度有所下降。预计未来三天北京还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大部分时间适宜户外活动，所以周末去踏春吧，也可以去踏浪。跟着徐怀钰踏浪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然气。昨天北京市居民公用天然气合同正式推广使用，首次明确了燃气设备检修收费范围、赔偿责任等内容。合同指出，燃气供应企业应该主动向用户公示有关燃气安全、质量、收费标准和服务质量承诺，暂停供气提前48小时公示，同时在非受气服务时段提供24小时应急购气服务。同时本月底燃气集团 APP 将上线，可实现手机预约检修、报修和缴费，越来越方便，就不会有那么多烦恼的事情了，也不会像张学友那样唱烦恼歌。 我爱的不得拉倒，你爱的不在怀抱，得到手的不需要，渴望拥有的得不到，苦恼倒不如说说笑笑，我不要太多钞票，多了就会带来困扰。 我

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到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新鲜送上冯建宇首唱电视剧同名主题曲《不一样的美男子》，释放热血青春。青春科幻偶像剧《不一样的美男子二》同名主题曲今天发布，实力歌手冯建宇受邀现身，自带热血青春气息的冯建宇与青春科幻的音乐风格并肩而行。《不一样的美男子二》将于3月13号开始，每周一至周三22点在湖南卫视青春进行时剧场播出，所以抢先来听歌喽！冯建宇《不一样的美男子》。 四季复刻间，太马从该想念，世界是魔性叹息，心用谎言假象，时光反转侵略，身体灵魂散裂，于是用最后能量把城市分裂。无论谁的命运终点，我是要追寻答案，还是保留最初感觉？无论哪个你再出现，抛弃所有虚幻。想念，世界是魔性叹息，心用谎言假象。无论谁的命运终点，不是要找寻答案，还是保留最初感觉？无论哪个你再出现，抛出所有虚幻。So get out, get out. Alright, 爱就是不一样的绚烂。 这样的美男子，所以他很酷，柔情波萨诺瓦曲风，打破性别界限，跨国合作，中国首席创意爵士人生赵可2017全新 EP 四季首发单曲酷。酷是荷兰音乐制作人黑玉龙作词作曲编曲制作，中国首席创意爵士人生赵可填词中文版，并由赵可和荷兰顶级歌星也是黑玉龙的妻子合唱的一首波萨诺瓦风格的歌曲。这首清新柔情的酷中文版将作为赵可2017全新 EP 四季的首发单曲，与中国乐迷率先见面，春风沉醉，不如先酷一下，有请赵可。 你的眼神扑朔迷离，我嘴唇意犹未尽， 场涟漪和波浪，我让貌似溪水的鸳鸯，今晚月光如此佳绝又明亮，不要辜负这大好时光，任它疯狂。这样靠在你的肩膀上，你的眼神不说迷离，我嘴唇你又未经哭，春雨有心，花草有心，我和你柔情蜜意苦，我和你 美好的生活。

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红福东路到红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约20公里；京城高速南向北方向，北四环东路辅路附近有2.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约21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四环东路西向东方向，从鼎城路到四元桥有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约6公里；北二环西向东方向，从德胜门东滨河路到安定门东滨河路有3.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约7公里。普通道路方面，西直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从西直门桥到车公庄大街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约6公里。复兴门内大街西向东方向，从铜陵阁路到宣武门内大街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约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春天，我们一起遇见更美的自己。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早上起床可以立刻开始跑步吗？最好还是在起床后20到30分钟再开始跑步。刚起床的时候，身体尚未完全清醒，突然的跑步对心脏的负荷太大。洗漱后，不妨先做一些简单的伸展和热身。出发前喝一点点含糖的饮料或者补给品，最好不要让自己空腹跑步。 Keep running, let's go. You're in a battle with a bulletproof heart. You really got me, a bulletproof heart. So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play your part, then try to push me, I'm not gonna break your heart. Now make your mind up, can't you see what I see? Your dirty mug shots, every new nominee. You got a whole lot of betting on, thinking of, but hey, I'm fed up. 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如果你是刚刚开始跑步，怎么规定自己最适合的时间和距离呢？许多初学跑者往往一开始跑得很快，接着便体力耗竭而停了下来，所以建议刚开始跑步的人要用时间代替距离作为跑步的测量单位，一次约20分钟。一旦你以时间作为规范，就比较容易稳定下来，不会越跑越快，这样不会因为疲惫或者太喘而无法持续。当你觉得20分钟跑起来相当轻松，就可以5分钟为单位慢慢往上加，不要用力过猛哦。 Keep running, let's go. William, I am and you know it. It doesn't mean I'm about to give it all away. My truth, if you stepped onto my planet, I could show you all the things we do. Deeper love, your unexpected touch alone keeps us protected. Never let go, I feel connected.Even in the coldest seasons, we find warmth, we find a reason enough to keep my body believing. Whenever I'm with you, take me into open fire. Only place we go is higher. Whenever I'm with you, I can feel it getting stronger. I know it's I belong here, I belong with you. 人生哲理跟我分析。他说世界和平要从自己的心里开始做起，我拿起了原子笔抄下了这个笔记，马上谱曲正版的舞曲丢给了收音独家 KTV， 大家的反应都说好听， 但是太难了吧，我不相信。Oh! 到底会是盗版是怎么回事，现在的唱片公司同时都说飞腾的心情转冷，本来的精神病飞过来变成神经病，是大家真的都想不开，这是什么时代，这完全让我太无奈，但我离不开，都不以为错，我的完美世界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 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况信息。高速公路京城高速南向北方向，从京城高速辅路到北湖渠桥有2.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御17公里。机场第二高速东向西方向，从机场第二高速辅路到东五环路有1.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御15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通惠河北路到东三环北路有1.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御7公里。西二环南向北方向，从天津四桥到往虎仓胡同有3.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御11公里。普通道路方面，杏石口路东向西方向，从西四环北路辅路到长润路有2.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御6公里。朝阳公园南路西向东方向，从甜水园东街到东四环中路辅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御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上午10:45，会议正酣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路况之后继续回来，音乐加点料为各位精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今天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就要拉开帷幕，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也将于3月5号在北京开幕。今天下午13时起，以下路段将适时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周边道路、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东二环东直门桥至建国门桥、前三门大街西段、学院南路、动物园路、车公庄大街西五环永隐桥至晋元桥、富士路五环至四环、西四环定慧桥至五棵松桥、西北二环官员桥至西便门桥、建外大街北五环顾家庄桥至五元桥、机场高速五环至二环等路段，请各位出行的亲注意选择其他路线绕行。车辆可以绕行平安大街、两广大街、东北三环路、四环路、朝阳路、莲石路、玉泉路、京城高速、机场二高速等道路行驶，请大家安排好出行的计划，在行驶到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路段，允许社会机动车借用公交专用车道行驶。为了避免拥堵，大家在管制时段尽量减少出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乖乖，请出吴亦凡和谭晶。 我们试图私人去取经、yeah、是否会有心灵感应呢？是否跟着徒弟说你不要想太多，我可以一直保护你们 No 孙悟空他每次都打妖怪，猪八戒每次问我会不会来，沙和尚他跟我说师父又被妖精抓走，问我怎么办、yeah、我的如来神掌很厉害，但是低调我不说，佛祖你给我超能力，让我去西天取经，这故事你想不想听？ No、yeah、我的如来神掌很厉害，我们可以一起打妖怪，金箍胖了，沙和尚了，八戒胖了，师父够了，请你乖乖做个善良小孩，你是我一生所爱。 只为你打开，乖乖要真心回待，你永远是我最爱的小孩。 悟空说的是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上午10:45，会议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结束梦幻的休眠时间，降落在台北安静的清晨五点。左边是煎着蛋饼的豆浆店，右边是辛苦熬夜的清洁员。我的脸很油，我的脑很空，我的现在是脚踏车上吹北风，前进只能前进，看着脚上的蝴蝶结亮晶晶。什么时候才能像蝴蝶飞？ 24/7 is on the way， 怎么做 under 这片天空、接受我莫名其妙的哀愁、接受我说走就走的冲动、I believe、to believe、I can always make it on my own。 24/7 认真的生活探索，最好不要停歇，但是我也会累，我真的好想睡，还有一些负面想法需要消灭。 But life is so beautiful，我只想要好好的感觉，星光、月亮、太阳、朋友、爱人，在我耳边唱，啦啦啦啦啦，在我耳边唱。We're still young， 蝴蝶蝴蝶蝴蝶飞，我的梦到底怎样才能像蝴蝶飞？New hand, new style. New life, new hand, new world. 24/7, 24/7 on the way. Yeah, yeah, yeah, on the way. Yeah, yeah, yeah, on the way. Yeah, yeah, yeah. 24/24. 开场卢广仲带来24小时7天，尽量让自己每天都过得充实起来。结束了工作日，安排好自己的周末计划了吗？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天起，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4号至5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3号至4号白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等地大气扩散能力转差。北京明天多云，0度到12度，上海阴天，9度到18度，成都明天小雨，7度到14度，宜宾阴天，12度到18度，石家庄明天多云，2度到16度，保定多云，1度到16度。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什么时候我开始没有梦想？什么时候不看小叮当？什么时候不信超人会飞翔？鼓起勇气只敢 trust 蟑螂，好像回到青涩的时光，有 Michael Jackson 陪我跳个逃亡，好像回到年少无知的轻狂，随手就能摘下星星和月亮。让我疯狂，让我一时嚣张，让我脱光那黑压压的西装，让我呐喊，什么我都不管，毅然决然要跑到南极晒太阳。 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对不起亲爱的

这是属于我们的理想国度，不必思考你对我的感觉，在我的世界里，只要我爱你，谁管你爱不爱我。2017年初 Let It Go 预言带来他的全新单曲 Give Me All Night， 参加加油美少女后推出的首支单曲。这次的新歌光是从歌的名字上看，只有霸气女王预言最适合。电视节目中的爆红让这个 Let It Go 真正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当中，名次和人气的双丰收无疑是对之前预言所努力的肯定。女王的霸道和女神经的角色来回切换，让你不得不爱这首新作品 Give Me All Night。 节奏舒缓轻快，不像 House 那样凶猛，又给人一种清新舒爽的感觉。就在这样的曲风下，她细腻特别的低音才得以贯穿全场。在我的世界里，只要我爱你，谁管你爱不爱我。抢先感受霸道女王预言 Give Me All Night。 突然之间弄成防线，无法控制那个瞬间，我逃不掉你的视线，靠近一点太目眩。

when it's said and done, I'm owning it all. I know you think it's just rap, just this, just that. Right, nah baby, this my life. Wanna have fun for a night? Then just loosen up your body, baby, come on. Loosen up your body till you come undone. Loosen up your body, baby, come on. Off in Casacampo, who would've thought D.K.? Down in Key Largo, you know I'm on that sticky. Icky, icky, icky, icky. Don't do it much, but when I do, I'm gone. Don't take it all off, keep your heels and thong. How my mood God turns me on. Now just listen to the song and loosen up your body till it come undone. Loosen up your body, baby, come undone. Loosen up your body till it come undone. Loosen up your body, baby, come undone. I wanna, let's go to the crib. And if you want, you can bring your friends. Come on, mommy, you know what it is. Come on, baby, you know what it is. I wanna, let's go to the crib. And if you want, you can bring your friends. And we can have fun.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比赛的时候要补充水还是运动饮料呢？一般来说，如果10公里的赛事，只要天气不是太热，赛程当中补充矿泉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马拉松比赛，就是要增加运动饮料。一般的水中是没有额外的电解质，所以无法负荷长距离比赛所流失的电解质。建议参加马拉松比赛的时候，以补充运动饮料为主。 Keep running, let's go. To start it off,Come to think of it, it was only last week that I had a dream about us. Oh, that's why I'm here, I'm writing this song. To tell the truth, you know I've been hurting all along. In some way, let me know you want me, girl. Every time you see me, what do you see? I feel like I'm a poet, another queen. Ooh, baby, you're the only thing that I really need.That's why

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下午六点准时下班，跑到公车站，看时间，老婆现在该准备晚餐。米饭的香，心里的甜，多少钱也不还。桌子上面摆着一份番茄炒鸡蛋，红红的番茄，像你害羞时的脸，香喷喷的蛋，让我对你更依恋，把手牵一牵，就这样直到永远，幸福的瞬间是我们共同有的诺言。偶尔也会有磕磕绊绊，只要有你和我作伴，就会很温暖。简简单单，吃吃串串，有你来包办。我的最爱就是那盘番茄炒鸡蛋，红红的番茄，像你害羞时的脸，香喷喷的蛋，让我对你更依恋，把手牵一牵，就这样直到永远，幸福的瞬间是我们共同有的诺言。 很应景，很生活的一首歌，番茄炒鸡蛋，而且是很多人的厨房入门菜。但是不要以为鸡蛋就可以乱炒，炒鸡蛋也是有很多学问的，不然鸡蛋也会炒得又老又散，有时还会糊锅，甚至还有蛋腥味。 KK 今天就化身厨神教大家两招。第一招是在打鸡蛋的时候加一点料酒，这样炒鸡蛋不但可以少放油，还能让鸡蛋更加的嫩滑，味道更鲜美。但是料酒不能过多，不能用白酒代替料酒。如果身边没有料酒的话，也可以在打鸡蛋的时候把清水和鸡蛋加到一起打匀，放入锅中小火慢炒，鸡蛋口感会特别的嫩滑，并且不容易糊锅。周末在家试试吧，吃完炒鸡蛋可以跟戴佩妮去逛街。 对我而言，现在是想念你的 perfect 时间，街道很宽，车辆很少，一些下吵闹的感觉，经过几家你常出现些商店，偶然看见你的脸映在玻璃橱窗上面，盘旋 笑话，笑话，笑话。 这是彭于晏2010年发行的 EP 当中的一首作品《不想这样》，应该也是下面这位老师的心声。成都大学体育学院一名足球老师酷似明星彭于晏，上过他的课的同学一致评价，长相帅气，谈吐幽默，大家都叫他彭于晏老师。而对于这个称号，老师表示压力山大，网友也纷纷感叹，又是别人家的老师，好想去蹭课。哎，好像成都总是出什么国民校草啊，以前的李冲冲，现在正当红的李易峰，还有如今的成都彭于晏。颜值控的朋友可以多去成都走一走，说不定就可以遇到你的真命天子。音乐加点亮，我是 KK。 潘玮柏说周末不想醒来，周末快乐，拜拜。 最近是忙了些，没空喊你有的感觉，我真的没有疏远等你的心的一切。或许爱都有缺陷，总是会欺负蜿蜒，我们对彼此太了解，不该冲动说再见。 But I can't just let you go. So baby tonight, tonight, 操纵内心让你明白你的期待，依赖让辛苦越愉快，不想醒来，醒来，说明有点太精彩。